少量，咱们是呀这先明啊好不争，姜太公说了我的面呀这一斤就卖十六小孙孙专爱淘气，受那竹竿捅破了压着我们家的窗棂，我今天压着就买你一个钱儿的面，打一点浆和我糊糊窗棂。钱的面啊低头呀的辗转那我这案子定明，惨白的头发呀他挽了一个麻衣钻，头上别了一根的两两钉，上身穿一件那破布蓝煎袄，上边的补丁全都落着补丁啊，灯笼的裤子遮不住体，树下灯无奈何呀的高高成了足有一两五，不开眼的那拼婆呀又把他的白面撑啊，正然是两个人来争宠，猛听得呀的猫后乱铃响连声，若要问来的这是哪一个，那位武成王跑路飞呀几次间，马蹄儿绊倒了他的冤龙绳，太公他低头一瞧死了白面，由不得呀的一人一人我的有把这个气声，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，他又是个王爷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，猫腰苦用功，正然是太公他猫腰搓面，有只见呀的西北前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，白面刮了一个影无踪，姜太公一嘴是肉，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子硬，猫腰拾起来砖头怪，砖头上趴的一个虎背虫，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，摔了一个手腕子直嚷疼，疼不疼的把环上往上打，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，您说这个马蜂他坏不坏，把他脑袋遮了一个乌眼儿青，